致命疾病，肢无畏力，入腹肥重身。咁啊，主三句经文咧，就系明十四无畏嘅第三科，叫做明腹肥重身。咁啊，上文所说嘅十四种，都系属于呢个部位嘅人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清菩萨明，就皆得安乐无畏，呢啲完全由菩萨嘅威德之所加被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因为菩萨无量无边劫以来，他所修的福慧都是为我们的众生。那么好像这个父母为什么他要创业呢？都是为他这个儿女而创业。那么譬如菩萨所修的福慧都是回向法界，一切众生愿诸众生皆得安乐，乃至愿一切众生呢，究竟成就无上道，咁就叫做福肥众生。因为一切诸佛菩萨，佢所修嘅功德系即皆回向法界，一切众生啊，愿一切众生皆得安乐，咁啊，直至呢系究竟成佛。咁啊，诸佛菩萨所修功德，若不如是回向啊，就名为叫做忘失菩提心。所以沈恩大师讲，佢话忘失菩提心，修诸善法都是名魔业。所以菩萨修行众善啊，系完全咧系为回向众生啊，咁啊要众生发菩提心，要皈依三宝，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要称菩萨的名号啊，才是得到享受菩萨福德啊，咁啊，然后才是有难即除，有苦都不缺啊。所谓有福都得到，所以《普门品》里边讲，佢话称观世音菩萨名号者咧，就得到无量无边嘅福德之利。咁啊，既然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能得无量无边福德之力，咁就能转祸成祥，从此身心就兴安啊，或者舍身生梵天，或者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或者咧系转凡成圣，得到解脱道。嘅世尊啊，我又获圆通修正之无上道故，你又能善获四不思无作灭德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由正起用嘅第三科，名为四不思无作灭德。咁啊，乜嘢叫做四不思咧？就系、是、文中嘅现用、说咒、受供、轻供呢四种功德。咁啊，呢四种功德咧，就唔系凡夫所能测量啊，亦都唔系二乘所能测度得到，咁啊，纯粹系大菩萨嘅境界，所以名呢四种咧叫做不思功德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，现在第一科总名大用所起，就系话正大解脱果，然后先至起啊呢个广大嘅妙用。咁啊，若是我哋再追寻一下，我哋点解能够得到无边嘅大用咧？就由于正果。咁我哋点解会得到正果咧？就由于修行。我哋点解会发心修行咧？就因为闻法。嗱，咁啊，法从边处闻咧？系从佛嗰处得来。所谓木本水源，都其来有自。所以观音菩萨呢，他亦都要专称一句，他说世尊，我有获自圆通修正啊。嗱，世尊呢就是佛，咁啊经过无量无边嘅行菩萨道，诸恶都断尽，众善积缘，具足大智慧、大慈悲。咁啊，因为有大智慧故，所以能切化界嘅原底啊。但是有大慈悲故，所以能拔苦与乐。因为具足智慧 慈悲，所以名为他的世尊。他说我六字圆通修正，就是除了上这三十二应十四无畏，还有呢这个四不知矣，那就叫做柔。那么获呢就是任运自然而得，那就叫做获。那么圆通呢就菩萨因中入手，那么彼此门径不同，但是圆通就是一样喎。那例如上个二十四圣，那佢各凭圆通，那么二十四位尊者各修，是各人不同啊。啊，那但是人人都得正圆通啊，因为圆者就是菩萨果后得大自在。所谓通者呢，就是一根能为六根用，咁就名为叫做圆通。个修正嘅无上道故啊，嗱咁啊真实理，如法去行，就名为叫做修啊。咁行正立理，明心默契，就明之为正。咁啊，佢所修系无上道啊，佢所正亦系无上道啊，所修所正为是一无上道。咁啊，道之一字，我哋分别嚟讲咧，经文道、圆觉道，但能自利而不发心利他。咁啊，要话菩萨道同埋佛道啊，咁啊唔单自利，咁啊亦都利他。嗱，咁啊又可以讲菩萨道即是佛道，因为因中修行呢个菩萨道啊，若是果上所证咧，就叫做佛果。菩提道啦，咁啊菩萨嘅因中修行之时，佢当然就先要开悟啊。咁啊悟后而修就叫做真修啦。所以个开悟之后，悟得法法全真，得头头是道，无一法而不是真如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边讲，佢话如是一切法啦，都皆是佛法，此佛法。就是众生的清净妙心，若是五一切法皆是妙觉明心啊，咁啊此心性本体是空寂无相，与佛所证是无二无别。但系由于无始时来烦恼障重啊，所以于呢个无修之中就要起修行。咁啊，虽然佢无修之中而起修行啊，但系了得心性圆通，所以无修而修就全修在正。咁啊，如是修咧，名为叫做修无上道。咁啊，讲到修行发生效力啊，唯以呢个如字，要依个如如理。所谓自我无理可得啊，理我亦都无自可得。咁啊，若理若自，都为自一心啊。到此究竟解脱，明白佢嘅正无上道。咁啊，诸佛世尊系究竟正此无上道啊。咁啊，诸大菩萨就系奉正此个无上道。若是话经文缘过咧，佢连正嘅机会都唔容易啊，只系得到呢个双持正无上道。咁啊，现今观音菩萨属于满正无上道，所以向下经文讲啊，佢话我得佛心系正于究竟。咁啊，既然佢话我得佛心，唔得佛心啊，系平等无异。咁啊，然后修行正于究竟喎，咁啊，即系满正无上道啦。咁啊，说明观世音菩萨系满正同于佛。咁啊，既然观音菩萨满正同于佛啦，咁啊，点解人称观世音菩萨名为佛啦？我就偏偏叫佢做菩萨咧，就因为菩萨大慈悲。佢虽然究竟正同于佛啦，但系回观众生嘅苦恼，亦都系以大悲出名啊！要以度众生为佢嘅职责，所以菩萨呢 即自然呢個菩薩身啊，所謂大果而行因，在呢個五俗惡世之中係助佛轉合輪，佢又能善惡，四不思議，無作妙德。就係如果我哋修行，咁啊成就無上菩提道啦，就係、是、究竟啊正道呢個無上嘅妙體。咁然後重體咧就起妙用啦。嗱，妙用就即係上嘅三十二應、十四無畏，與本始中嘅四不思議，都係屬於觀音菩薩。究竟正得同佛一樣之後啊，然後所起嘅妙用，佢話又能啊善惡，即係等於話功行圓滿，不其而得啊，好似水到渠成一樣，咁就叫做善惡。咁啊，四不思議咧，就四種功德，為正乃知啊，唔單凡夫不知。即使是出世以前乃至权位的菩萨啊，咁啊亦都唔知，咁就名为叫做不思议。咁啊无作咧就系、是、个大用，如此啊个大用系不假造作，所谓得之心系应之于手，咁啊叫做无作。咁啊妙德咧就系、是、为此嘅四种功德啊。是超勝無量，咁就名為叫做妙德。佢話一者係由我初獲妙妙民心，心精就為民，見民覺知就不能分隔，淨一圓融清淨寶國，故我能遇眾多妙用，就能説無邊就秘密神咒啊！那其中或現一手。三首、五首、七首、九首、十一首，就如是乃至一百八首、千首、萬首、百萬四千梭迦羅首，第二臂、四臂、六臂、八臂、十臂、十二臂、十四、十六、十八、二十、二十四，第如是乃至一百八臂、千臂、萬臂、百萬四千母陀羅臂。第二目、三目、四目、九目，如是乃至一百八目、千目、萬目、百萬四千清淨寶目，就或慈就或威，或靜就或慧，救苦眾生，得大自在。咁啊，此一大段經文個科名咧，就是、名四不思無作妙德。個第二科啊，名為別名不思相，就係、是、分別化威顯明啊。呢、这個四種不思議嘅行相，即係話乜嘢叫做四種不思議咧？嗱，咁一共咧就分為四科啊，就嚟到解釋乜嘢叫做四種嘅不思議無作妙德。現在第一科即係第一種叫做現容不思議，嗱現就係變現顯現，容就係顏容啊。即是文中的八万四千手臂和宝木，这些都是由菩萨的威德实力之所示现的一者，就是四种不思相之中其中的第一种。所以由我初获的妙妙文心，就是由我观音菩萨最初从这个文性下手，即是从文之修反文自性啦，咁啊，故系由我初初咧，从呢个文性下手，获妙妙文心。嗱，第一个妙字属于妙字啊，咁啊，第二个妙字属于妙理啊。现在由不思议个妙字变不思议个妙理，咁就叫做妙妙。嗱，由第一个妙字属于妙体啊。第二个妙字是属于这个妙用，现在从这个文性下手正妙体而能起妙用，那就叫做妙妙文心。那获字属于这个文性之字，现在有实字而正妙体，那从权字 起不由全实而知而正体用，所以叫做妙妙文心。心经就为文，心经呢就是说真心是纯一无妄。咁啊，众生不依佛，佛修行，咁啊，佢呢个心咧就系染污不净。咁啊，菩萨依法修行啊，一切粗细烦恼断尽无余，都为净一心，清净本然，一尘不染，等同晴空，所以叫做心经啊。咁啊，为文咧就系菩萨初依文性下手。咁啊，反文自性啊，爱则离尘，爱就系怜根啊，所以叫做为文，系属于灵光独耀，系挺脱真尘。咁啊，叫做心经就为文，见闻觉知就不闻心价。嗱，咁啊，见闻觉知咧，能照了长短方圆之相。就名为叫做见性，咁啊即系文中个见字。若是话照了情与无情种种嘅阴性咧，就属于文性啊。咁啊即系文中咧呢个见闻嗰个文字。咁啊文中呢个国字啊，呢个见闻国知呢个国字，就系通于呢个心根个国语共咧呢个病咧嗰种嘅。受文性的角度，那么文章见文觉知这个知字，就是包括这个舌根的常性，也都包括这个耳根的知觉性。那么总之见文觉知就是包括六根知性，那么叫做见文觉知。那么何以叫做不能分隔，就是六根本来就是一清净了心，本无见闻觉知可得。但系由于众生一念不觉迷真起妄，咁啊唤起呢个见闻觉知啊，咁啊佢哋用中相配，变成嗰对眼咧，耳能见啊，就唔能够闻音声；咁啊耳根咧，耳能闻音声啊。就不能同嗰对眼咁咧，系见一切事物。咁啊，六根各分门别户啊，六根嘅作用系彼此不通，咁就为呢个六尘之所局限。但系六根咧，另一方面啊，就系正中相知啊，因为六根咧系同一体性。咁啊！現在菩薩若是啊，真係反文自的，咁啊修正有效之時，斷盡呢個根中煩惱，不為呢個六塵所隔啊，咁啊回歸於一心之時，咁就圓融無礙啦。咁啊六根就彼此互通，例如眼唔會俾呢個色塵所隔。咁啊眼咧就唔单能见啊，咁啊亦都能够闻听觉知。咁啊耳根若是唔俾呢个色尘所隔咧，咁啊耳根唔单能闻，咁啊亦都能够见受常触啊，咁就叫做不能分隔。不净屋圆用就精净补过，就话一根既然能为诸根用。我说起为圆融啊，嗱咁啊烦恼正障，我哋叫佢做清净。所谓补觉咧，就系佛菩萨嘅智慧，咁啊成就自利利他，成就一切不思佛智，咁啊自证常乐我净啊，亦令众生正此常乐我净，其智慧咧好似摩尼王宝一样。咁就叫做补觉，咁啊菩萨正清净法身嘅妙体，而起呢个补觉嘅妙用啊，咁无时不照，无处不照啊，所以无法就不现身啦。是故啊，我能现众多嘅妙用， 能说无边及秘密神咒啊，只就系由修正有功，所以能够现众多妙容，同埋即系上文咧所谓嘅三十二应啊。咁啊，应如何身得道者，咁啊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咁就叫做能现众多嘅妙容。嗰个能说无边嘅秘密神咒咒，系菩萨之所说。咁啊，咒嘅功能咧，能够降魔制外，灭罪生福。咁啊，纵使五逆十恶，若能一心持系悲咒啊，或是本经嘅灵言咒咧，咁啊，即使五逆十恶，亦都可以消除，令佢心佛觉受用常乐。所以呢种咒咧，我就加个神字上去啊，叫做系神咒。嗱，咁啊，咒个内容就系物全佛心，为佛菩萨光之啊，于一切人都皆不能知，所以叫做秘密。咁啊，在藏经里边有关观音菩萨所说嘅神咒咧，就好多嘅。不能够呢一种一种要说出，只能话呢就能说无边，唔识就好多啦，或者秘密神咒。咁咒呢就由于唔能够从呢个文字典上啊嚟到一句一句咁解释嘅，咁所以呢就叫做秘密神咒。咁虽然我哋不能再呢个文字去解释，因为我哋只系译佢呢个音，但系我哋任何一个佛嘅人啊，你能持大悲咒或者能持灵验咒咧，咁啊呢个咒力啊，就系冥冥中系加俾呢个念咒嘅行者，咁就叫做秘密神咒。啊，其中就发现啊，一九一九就即系一个头，咁啊二咧就系显现或者示现。咁每个人都有个头啊，咁点解我哋说一手一个头啊，就名为叫做示现咧？因为知佛菩萨啊所证嘅法身理体系以法为心，咁啊呢个清净心中啊本无色心，咁啊说明菩萨啊清净妙法身里边，咁啊既然无呢个色心啊。咁啊，點解佢又會有身呢？就因為菩薩大慈悲利眾生故，所以一定要示現呢個眾生嘅同類身啊，然後先至為佢說法。咁啊，現在因為菩薩正清淨解脱，咁啊本無有手，所以說一手咧，亦都係屬於示現啊。所以金刚经话：凡所有相，就皆是虚妄啊！咁啊，若见之相非相，就即见如来。咁啊，说明佛菩萨所证嘅系清净妙法身，但系为众生故啊，所以现相咧系暂现，骗一切嚟到化度呢个有缘。咁啊，始终一手，咁啊，其中话现一手咧，咁啊，就系表呢个一。道清净，咁啊三手即系三个头，就系表三德秘藏啊，所谓法身多耶解脱。咁啊五手咧就系表呢个五份法身，嗱戒、梵行属于戒身啊，嗱九灵验大定就属于定身啊，同埋一切种子叫做慧身啊，咁啊真正解脱叫做解脱身。咁啊，不知妙用咧，叫做解脱知见身，咁啊叫做五手代表呢个五神法身。咁啊，七手就表呢个大乘嘅七觉知。咁啊，九手咧就表化境道同埋佛嘅一切种子。咁啊，十一手就表呢个六道与个五眼啊。咁啊，二善乃至嘅成相属于呢个超略时。第一百八九就表呢个一百零八三门，千手咧就表呢个千余之法，万手咧就系表万善同归啊，或者表万德庄严。 咁啊，法门四千，就系表法门四千法门啊，就能灭法门四千烦恼，咁啊属于呢个法门四千手。咁啊，多伽罗，中国话叫做金刚啊，就系、是、所现之手，犹如金刚啊，能伏魔怨，能制诸恶道。咁啊，意悲嗱，咁啊，具足应当讲啦。或其中就或现二臂，即是两个手臂。那么手臂的功能就是能够提携，那么譬如菩萨以这个权势手，那么提携众生，令他出生死海，以这个涅槃乐。那么若这个表法，那么二臂，即是两只手臂呢，就是表这个权势之手。那么四臂就是表这个四智菩提，所谓成所作智、了观察智、平等正智，以共大圆镜智。那么六臂呢，就是表六波罗蜜，所谓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不若是说八臂呢，就是表示八正道，若是说十臂呢，就表示十力。咁啊，十二臂就表呢个自行六道，以共化他六道，咁啊二六就成十二啦。十四臂就表呢个自行七国支，以共化他嘅七菩提。十六臂就表自行嘅八正道，以共化他嘅八正道。咁啊，十八臂就表示佛具足十法不共法。咁啊，二十臂呢，就是表十真的十力。第十四臂就是表十八不共法和六波罗蜜。我说是乃至一百八臂、千臂、万臂、十八万四千无陀罗臂啊。那么如是呢，成就乃至到有一百零八臂、有千臂、有万臂啊，有八万四千这么多个无陀罗臂。咁啊，印度话佢就冇陀螺，中国话佢就宝印啊，教菩萨说法，顺手亦都结印啊。佢所结印咧，就是、以所说之法咧系相应，咁嚟叫做宝印。个耳目嗱，咁啊具足就应该话其中就画现耳目，咁啊目就能照物啊。咁啊，譬如呢个权十二字亦能照物。以十字照你，以权字呢就是照机。三目是表三字，四目是表四，九目就是表四字和五眼。所以如是乃至一百三目就是表这个八百智慧，是千目、万目就八万四千，清净宝目都是属于表示这个波野波罗蜜。咁啊，清净咧就话菩萨所现嘅宝目系微妙庄严，系清净无瑕，咁叫做咧系清净嘅宝目。咁话慈嗱，咁啊菩萨度众生咧，咁啊有多方面嘅嗱，咁啊如果对嗰啲苦恼众生，咁啊佢都够苦恼啦。如果你稀渴汗啊，等于话佢冇法子接受。所以对那些苦恼众生呢，菩萨就现这个慈悲相啊，来去接服他，令他生个欢喜心啊，来去信佛。就话威啊，咁啊，如果对那些光复难化的众生呢，他就现这个威德相而降服之。嗱，咁啊呢种相呢，我哋最普通就是这个千手观音啊。通常的千手观音呢，除了正念是观音菩萨的慈悲相，其他十一念好像一层层上去，都是这个滚衣黄头身，又红又绿，吹须碌眼，真是有些威势的，表示他对那些刚强难化的众生 菩薩就只要驗呢個威咧，咁啊驗呢個鬼王頭啊、鬼王身嗰個咁嘅吹須碌眼啊，嚟到對付嗰啲剛強難化嘅眾生啦。咁啊，但係我啊，咁啊亦都一生人咧，從出家都係信觀音菩薩，咁啊，所以我喺夏威夷嗰個道場啊，咁啊亦都係供養觀音。咁啊，到我後來做一尊觀音十五尺高嘅，咁啊請阿黃太生做，亦係千手觀音啊。咁我就覺得呢個鬼王頭啊，咁啊好可怕。咁啊，尤其是夜晚啊，燈光唔係幾明亮嗰陣時咧，咁啊近身望下，真係都幾可怕嘅。咁啊，所以我覺得啲老太婆睇到咧，咁啊好多都話好可怕，見過啊。咁啊，所以我做呢個千手觀啊。呢、这個十一面觀音咧，所以我就睇藏經啊，專睇呢個觀音像。咁啊，睇到一種咧，真係好好嘅。咁啊，現在我所知嘅咧，都冇第二格。咁啊，問雲黃太生、張啟海佢哋啊，做咗幾十唔十像啊，即係呢種觀音嘅佛像咧，嘅千手千眼十一面觀音咧，係第一次做。咁我初初请做咧，佢都唔系几信心啊，因为唔惯啊。咁啊，点样十一面咧？藏经里边有噶。嗱，咁啊，圆满圆整，咁啊，观音头呢、这个就一定噶啦。咁啊，在呢个身上咧，嗱，咁呢个十一面观音咧，咁个第一行，即系头顶上第一行，咁啊有七尊个观音头啊，净有呢个观音个头，咁啊都系慈悲相。咁第二行咁就有三個觀音頭，咁又係慈悲相啊，即係同佢本身嘅觀音慈悲相。咁最高啦，就有一尊一皮嘅完整嘅觀音慈悲相。嗱，咁第一行啊七個，第二行三個，咁最後第三行咧就一尊咧完整全身嘅觀音慈悲相，咁十一面咯。每一個觀音上面呢就有一尊阿彌陀佛，十一面觀音七同埋三都是坐上的阿彌陀佛，但最後第十一呢，即是最高那一層呢，既然有一尊呢整尊企響住個觀音菩薩，所以呢觀音菩薩的頭頂呢，咁亦都有一尊啦，咁全身啊企上啊阿彌陀佛啦喺佢個頭頂。嗱，咁點樣表法呢？十一面觀音，咁通常所有，咁底下嗰層全部係菩薩，咁就為恩啊，咁菩薩就係修恩啊嘛。咁恩中行菩薩道，咁果成咧。十度，咁啊，所以咧，佛啊，阿弥陀佛咧，就在观音呢个头顶上，咁啊，即系佛果，就由呢个因地心而成，由下嘅因地心而成就呢个无上嘅佛果。咁啊，呢个佛像咧，到今时今日都仲未曾有第二个人咧发生过。我相信现在黄太生咧，佢都唔肯再做噶啦。我當年我都求出過好多次，佢都係試下嘅啫。咁結果做得咧非常嘅莊嚴啊！咁啊原裝咧成尊，咁啊打傷咧寄去夏威夷。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夏威夷嘅話咧，咁啊呢尊觀音菩薩嘅十一面啊係與眾不同嘅，係出於呢個藏經咧佛像圖咧所尋出嚟啦。咁佢就變成只係慈悲相。佢就冇咗呢個烏德像，就冇咗呢個鬼王頭啊！純以呢個慈悲咧，咁啊化眾生，亦以菩薩就為因啊，以善佛咧就為果，就係因不為果，而是個不生滅因，就正不生滅果啊！咁而個不生滅果咧，亦係從呢個不生滅因，咁亦都好符合咧本經。所謂以呢個不生滅為本修因啊，咁啊然後先至完成果地修正。咁觀音菩薩就係西方極樂世界嘅大菩薩之一，咁日後咧就係繼承啦 阿弥陀佛啦，所谓后补佛位。嗱，咁阿弥陀佛就系极乐世界嘅教主，嗱咁啊亦都表示我哋阴中，无论你念观音菩萨或是念阿弥陀佛，只要我哋发愿往生净土啊，咁啊人人咧，你念菩萨名，念阿弥陀佛名啦，咁啊亦都可以同样咧往生净土啊。所以如是个观音法像咧，亦都表示净土之恩，咁啊得成呢个净土之果。咁啊到现在咧，应该有20年啦。咁啊亦都只有一尊系如此个法像，足到千手千眼，即系大嘅都有48臂。咁啊再其次咧，千手千像大体上都系企响树嘅，都系企响度噶。咁啊，然后咧响个腰个部分咧，先至圆圆咁样咧，千手啊，咁啊伸开去。咁啊，但我觉得菩萨企响树咧，自然系几尊严，所以我呢一尊千手观音咧，就系坐出嚟，好庄严嘅，底下就4尺高嘅莲花。咁啊，反复花好庄严啊！咁啊，亦系咧系铺金，咁啊，所以就坐上啦，就唔系企上。咁啊，表示我哋咧，咁啊，亦都系对菩萨咧一种嘅尊敬。佢画定就画位啊，嗱定就系对呢个善念众生，所以菩萨就现呢个定相啊，收摄佢呢个善念心。嗱慧咧就对呢个愚痴众生而讲啦，若是菩萨对于呢个愚痴者啊，佢就以呢个智慧其实教化之，所以画慈就画悲啊，画定就画慧，都系出于菩萨嗰种嘅慈悲，因为众生嘅根性有慈祥，咁啊亦有光报啊，有善念，都亦有愚痴，所以菩萨观机说法啊。就画慈就画威，画定就画威。我话救苦众生啊，只就系解释。咁啊，菩萨点讲现手、现鼻、现目之所以，那目就系为救苦众生。咁啊，救就系救苦啊，苦就系苦时，令呢个善根不失。如果未曾入苦嘅咧。令佢得入，说明菩萨啊，不杀冤亲，平等与众生嘅乐，拔众生嘅苦。咪有菩萨即使救苦众生，唔一定限于呢个人道。咁啊，菩萨大慈悲啦，呢种慈悲亦都合于呢个义道啊。所谓乐度众生，一切有情，菩萨嘅慈悲咧，都系平等救苦，咁佢就救苦众生。就德大自在，咁啊菩萨修正德大自在，妙用离生咧，亦都系得到大自在，所以能够现无边身。所谓一处有机，就一处应啊，尽法界有机，咁啊尽法界咧一时应啊，所谓无差不现身。第二者由我闻之。脱出六尘，就如星道门，就不能为外。故我能言一一名，系众一一咒，其形其咒，就能以无畏施诸众生。是故十方微尘国土，十皆离我为施无畏者。此一段经文就别名不思上嘅第二科，名为说咒不思语，故为二者。佢由我闻之就脱出六尘，就系菩萨由闻之修，一心观于闻性啊，外之星尘不能为外，即是咧系所入寂静。但系我哋众生闻性系随星流转，现在菩萨反悟自性，不但忘呢个星尘啊。亦都忘六尘啊，不为六尘转，咁就叫做脱出咧呢个六尘，不为六尘之所过。咁话如星直道门，就不能为外啊。菩萨正成一心之理，咁啊文性咧不为呢个星尘所碍， 所以这个心呢能够渡缓啊，这个渡过这份墙，就不为这份墙依所障碍。他说我要能言一一言，即是呢言这个种种言，他说种就一一咒啊，能够种出这个种种咒。那么言得菩萨言一一言，种一一咒，所谓何事呢？他说其言其咒啊，不能以无畏知之众生，因为众生有三苦八苦，所有三苦八苦都是属于一种部位啊。嗱，我哋日后死嗰阵先啦，咁啊最好就冇业障。如果有业障咧，都系好部位啊。所以我哋咧为着免日后临死嗰种嘅恶境界现前啊，心生部位咧，咁啊我哋现在最好提早，咁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啦。咁啊等到我哋日后临命终时咧，所见都系佛菩萨境界，冇咗呢个种种嘅恐怖障。所以若能清除杀念，或者供养礼拜菩萨的圣像啊，所有恐怖即皆消除。我话自故十方未曾国土，皆名我为依无畏者。佢话以是之故啊，我观音叫做依无畏于众生，所以十方未曾国土啊，都呼我。叫做思无畏，说菩萨不单说布施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无畏啊，于这个十方世界中菩萨亦都现身化度有情，思无畏。所以不单说一方的众生先菩萨之恩啊，十方众生亦都先菩萨之恩。所以就不单说一方的众生啊，说菩萨名为他的思无畏啊，就算十方未曾国土这么多的众生都得到菩萨这个恩禄，所以十方未曾国土众生啊，都说我名为他的思无畏者，即是以这个无畏布施众生啊，令众生呢是离苦得乐。咁啊，讲到此处，时间系已到，咁啊，向下文唱，付于明日。